第153章，修正程序。尤霍和秦揪着绑匪二人组没能真的成功，因为154摁住了他们。 找人这种事情我来就好了，现在大家都恢复了记忆，都灯流肯定也是一样的，没准不会像从前那样老实。我怀疑他现在已经不在处罚通道了，这老头权限高，能去的地方也不少。我先确认了他的位置，尝试看能不能把他暂时封禁。如果我不成功，那就真的得靠你们了。老大。 行。秦鸠点了点头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需要先确认一下。 什么？ 控制住杜登流，对系统的影响有多大？把他控制了，系统需要多久能反应过来？ 立刻。抓住的瞬间就会知道。 九二二嘶了一声，一副牙疼的模样。 那怎么搞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对那老头有阴影。 说到这儿，秦鸠想起来，当初九二二出现意外失去记忆，就是在双子大厦受罚的时候。也许就是因为他认出了杜登流，没能掩饰住那份惊讶愕然，才给自己招来了麻烦。154瞥了922一眼，咕哝说， 在座的谁对他没阴影啊？ 922突然平衡， 也是，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知道不代表会处理。其实杜登流跟我的情况很像，在系统里面算一个独立的人，一个人从楼上挪到楼下，从站着变成坐着，有任何变化系统都会知道，但系统太庞大了，人太多了，一个人的变化对他来说无关痛痒。 154斟酌几秒又说， 至少在对他产生实质威胁之前无关痛痒。 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就造个反而已，反正不对他产生任何实质威胁。 秦鸠笑了起来，尤霍摸了一下耳钉，一脸平静之中隐约透露出一丝跃跃欲试。说话间，隐约有人声从走廊传来。 别慌，小叔，至少目前来说没有太多负面影响。 那是楚月的声音。 好，好吧，我先告诉他们。 回答的是舒雪。尤霍听了片刻，感觉他们的声音正往隔壁去，伸手拉开房门。 怎么了？ 舒雪有点心神不宁，闻言吓了一跳，面色苍白地僵在走廊上。 你怎么在这边？你们不是住在203吗？ 楚月指着他正要敲的隔壁房门。 找154说点事情。 楚月又拉着舒雪走回来。 那刚好，正要找你们呢，省得再凑了。 两人进了屋，尤霍看了一眼舒雪的脸色，替他把门关上。 出什么事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 秦鸠拎了把干净椅子过来，站着都快打晃了，有什么事坐着说。舒雪摆了摆手，显得有点忐忑，楚月不由分说地把他摁坐下去。 别慌，听见没？你看看屋里都有谁啊，在这群人面前根本没有大事儿。况且 楚月若有所思地咕哝说， 也不一定是坏事。 舒雪搂着自己的肚子，抬眼看了一圈，她扫过秦鸠，又对上尤霍万年不变的冷淡视线时，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。 我， 舒雪手指一下一下无意识地掐着关节，深吸一口气才说， 我想起来一些事情。 房间里并不算安静，154不知从哪个柜子里翻出了一个旧的加湿器，搁在茶几上，正发着轻微的声音。这种声音让舒雪的压力没那么大。舒雪听了一会儿，换下声音继续说， 我记得之前跟你们说过，我还是考生的时候，在林子里捡到了一张不知谁落下的重考卡，因为那张卡我才侥幸活了下来。 尤霍嗯了一声，他朝秦秋偏了一下头，对舒雪说， 你顺便说一下，那张重考卡是他扔在那里的。 啊， 舒雪茫然地看向秦秋， 你不是，你好像跟我们是同期啊。 秦秋从尤霍脸上收回视线，倚靠着他旁边那张桌子，挠了挠鬓角。确实是同期，但我流程走得稍快一点。 刚进考场的时候差不多，但这位前考生考得快，你们考到外语的时候，他已经连违规带处罚走过好几轮了。那张卡就是他被罚清理考场的时候掉的。 重考卡在考生眼中绝对是个贵重物品，舒雪没想到自己还能碰到失主，脸都涨红了。 我， 你不是有意的。 尤霍替舒雪说了后半句，又冲着秦秋一抬下巴， 但他是有意的。 舒雪更懵了。 有意的？ 秦秋短促地笑了一声，那段时间我不小心掉过很多东西，重考、延期、免考、小抄，乱七八糟的都掉过一些。这要叫不小心，不小心第一个不答应。这姑娘瞬间明白了秦秋当年的目的，她看了秦秋半晌，温和地说， 谢谢。 谢什么？已经这么说了。 那要说的。 有了这么一个插曲，舒雪的状态好了很多，脸上也有了血色。他们简单聊笑了几句，氛围实在轻松，看不出是大战前夕，也看不出攸关生死，就像是几个朋友或战或坐的围了一圈，说着平淡生活和日常小事。舒雪再开口时，声音已经不再发慌。 我那时候跟你们说过，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听村民的意思应该很久，可能有一两年。我醒过来以后，黑婆告诉我，她把女儿放在了我身上，所以我成了考场的一部分。那段时间的事情，我当时记不太清细节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没有看到黑婆是怎么用的巫术，对我做了什么，她所谓的女儿又是什么东西。我就想起来了一句话，我刚睁眼的时候，黑婆说了一句话。 舒雪说着，手又攥紧了。 她说，她的巫术成功，我才活过来，我会代替她的女儿，永远困在她身边，离不开了。但是， 舒雪抬头看着众人， 我离开了。 大家一愣，那一瞬间，没人反应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。不过这个愣神只持续了几秒，很快大家脸色均是一变。舒雪知道他们明白了。 我想知道 NPC 能不能离开他归属的那个考场，黑婆会说那样的话，应该代表着我变成了考场上的人，成了他身边的人，就不可能再去别的地方。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。 一五四缓缓摇了摇头， 没有。 舒雪有点恍惚，过了几秒，她轻轻点了点头说， 我就知道，我猜到了，应该是不能离开的。我想起这句话后，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，想来想去只有两种解释，要么这是因为我还是考生，身份特殊，所以在 NPC 中也是特例。但看到了我的考试就知道了，我有时候甚至不被认为是活人，其实早就不归属于考生了。要么黑婆的巫术并没有成功，或者说没有完全成功。那我究竟是什么呢？我肚子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 舒雪沉默下来，房间瞬间陷入安静，只剩下老旧的加湿器依然在呜呜轻鸣。楚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 他在房间里慌了半天，越想越慌， 我跟了你们这么久了，知道了那么多事情，但我现在连自己是什么都说不清，万一我有很大的问题，你们怎么办？ 这姑娘慌张起来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但尤霍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。 NPC 会受困于考场，考生会受困于规则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两者的结合，却没有受困于任何一方。他穿梭于各个考场，来去自如，想跟着谁就跟着谁，这既不像考生，也不像 NPC，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因为能做到这些的，恐怕只有系统。他受到的干扰不仅仅是某个 NPC 施加的简单巫术，而是跟系统相关，所以舒雪才慌。他怕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牵连着系统，会给游惑他们这群人带来麻烦。 要不我不跟着你们了， 舒雪突然下定决心。 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，你们要做的事情那么关键，我如果有问题会害死你们的。 那如果我们又失败了呢？ 我就在系统里等，等你们再来。 如果我们只成功一半，自己出去了，没能救出其他人呢？ 那也很好，有人活着出去就很好了。 秦鸠看了舒雪一会儿，又和游惑对视一眼。别说胡话了，小姐，我倒觉得干扰你的不是什么麻烦东西，相反，没准是个宝贝。舒雪一愣，楚月也应声说， 是吧？你是不是也想到那个东西了？我刚刚就猜会不会是他。 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？ 你记得我们说过的修正程序吗？那东西耗费了我不少时间，本来是留作后手的，却在关键的时刻失踪了。你受的干扰说不定就来自于他。 真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巧啊？ 也不算巧了，那个修正程序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，就像154总能监考我们一样。 但是 舒雪还有点犹豫不定，楚月安抚道， 我说什么来着？如果真是系统本体搞出来的干扰，你都跟着他们这么久了，怎么可能迟迟不出事儿呢？嗯，放心吧。 游惑指了指154说， 猜的对不对他检测一下就知道了。 在诸多限制之下，这项检测有点麻烦，费了154不少时间，但最终还是有了一个结果。 我就说嘛，之前在镜像人那个考试里，我想给你们转移考场，结果发现有两个干扰项，我以为是老大和楚老板的警告器在作祟呢。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就是你的耳钉还有你身上的修正程序。 真的是修正程序吗？ 舒雪这下不慌了，这姑娘的反应看得众人心里一软。她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人，身上多了东西居然不是害怕，而是高兴。 对，修正程序跟一个布娃娃 NPC 融合了，恐怕当年系统察觉到了这个修正程序，他出于自保不得已才躲藏了起来，所以现在有一个坏消息。 游惑皱眉， 什么坏消息？布娃娃 NPC 也是 NPC， 修正程序常年跟他融合，受影响挺多的，我刚刚检测的时候都探测不到什么反应，我怀疑已经出了故障，不能正常使用了。